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了。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一名冰球的 NTO， 那他的名字呢叫吴立希。首先我们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冰球项目国内技术官员，我叫吴立希。 嗯，欢迎吴老师啊。那刚才呢，吴老师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份啊，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介绍。我说的呢是简称，或者说叫国际通用的叫法，叫 NTO。但实际上，吴老师刚才也说到了是冰球的国内技术官员。那能不能也首先和我们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国内技术官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他在我们的冰球场上都会做些什么呢？ 实际上，国内技术官员他是裁判员的一种。我们是分为 NTO 和 ITO，ITO 就是国际技术官员，然后 NTO 就是国内技术官员。我们主要做的就是数据统计工作 啊，数据统计工作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场外所需要做的大部分的工作。 对 啊，那能不能以后我们先说一说啊，您怎么会想到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是本身就在从事一些和冰球相关的工作吗？原先 实际上我从2014年开始就做这个冰球青少年培训，所以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里， 所以接触的越深就想再多的去参与一下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其他的工作。 对，也是一个机会吧。当时正好是北京冬奥组委招募 啊， 然后他会从全国来选一些这样人才。 嗯， 然后当时我是在辽宁沈阳。我就当时就报名了。 那您本身之前也是一直有过一些冰球的相关的工作是吗？就是、 对，是做青少年培训机构的管理。青少年冰球培训机构的管理 啊。 然后还做一些裁判的工作。 那是当时在什么时候呀？ 当时应该是在2018年，第一次培训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培训从201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或者说叫延续到我们最终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个赛场上，是不是？ 对，我们培训应该是分为几个阶段，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所以说我们有好几次这个相当于把线下的培训变成了线上的培训 啊，就是在疫情期间那一阵子啊。 对，我们包括我们的英语培训都变成了线上的培训。 那您觉得参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培训工作，对您来说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第一就是交了很多朋友。因为在整个 NTO 这个团队里都是国内冰球圈里的人才。所以说在这个 NTO 整个的团队里交了很多朋友，然后大家平时也会互相交流。然后另外就是对自己这个专业的领域有了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再一个就是英语会提高了很多，因为我们在赛场交流是要用英文去交流。 刚好您提到这个嘛，就是我们前一阵子也是刚刚结束了咱们相约北京冰球测试赛的一个活动。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其实也是为了我们冬奥会再做一个叫最后的练冰吧，可以这样理解。我之前也有一些了解，就看到我们这次的这个测试赛呢是有国外的这些技术官员来到国内的，所以应该也算是我们这次比赛的一个 比较大的和以往的一些比赛的不同吧。那您刚好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对于我们这次刚刚结束的这个相约北京测试赛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一次测试赛相当于我们最后一次的测试了，然后这也是我们唯一一次有这个 ITO 来到我们赛场，是全程来相当于去指导我们，包括对我们进行一个评分。所以说整个的过程我们相对来说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因为这一次第一次测试赛的时候，我们是全部找的都是北京境内的人员。然后本次我们是， 您指的第一次是在 四月份 哦。 然后本次测试赛我们实际上相当于把全国的这个 NTO 精英们 对全都招到了北京。 嗯， 然后分为两个场馆，一个是在五棵松，一个是在国家体育馆。 哦， 嗯。 那您当时是在哪边呢？ 我两次都是在国家体育馆。 哦， 就是主要负责男子冰球和残奥冰球。 哦， 嗯，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次所做的工作是哪个部分呢？ 嗯，这次我做的工作是 TOI 观察员，就是 Team on Ice， 就是相当于用我们这个通俗一点话说就是抓号。 抓号。 对，抓号。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分析每个队员上场的时间。 哦， 嗯， 就是您得盯着谁上去了谁下去了。 对， 记他的号。 对，实际上我这个整个的过程都要一直看这个替补席。就是我所观察队伍的替补席，然后去看这个队员上下，然后去告诉我旁边的操作员。 嗯， 然后操作员会把这个号码录在这个我们的骇入系统里。 哦， 嗯， 那就是相当于两人一组，我们来搭伴儿， 嗯， 进行这个工作。 对， 基本上我们的工作也都是这样子的，是吗？大部分都是以两人一组。 对，我们实际上是整个这个岗位是 TOI 的岗位分为两组，一个是 Team A， 一个 Team B， 就是组队和客队，然后每组两个人， 嗯， 一共四个人来完成这个工作。 啊， 嗯。 那对于这个工作来说啊，是会有时候让人觉得眼花缭乱的。那不知道在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实际上TOI 这个工作我觉得是整个数据统计里相对来说比较辛苦的一个岗位。因为他要全程去盯着这个队员的号码， 嗯， 而且你要去分析这个上场下场的时间。因为我们实际上从热身准备活动时间就要开始观察这个场上的队员号码，包括他们会有一些特征，因为 要把他们多一些的记在心里啊，这样的话有助于一会儿抓号的时候用上。 实际上包括这个头发长短， 嗯， 然后包括他身上一些印记，比如说 C 是队长，他会在胸前有一个 C 的标志， 哦，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如果看不清他其他号码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C就能识别出他。然后我们在拿到这个上场名单的时候就要马上去核对这个上场的队员。然后实际上在冰球里他会分为组，用组来上场，一组二组三组这样。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分清这个组别以后，我们就会更清楚的来分析出这个他上场的时间。 对， 嗯， 比如说这次是一组上，我们知道就是冰球换人和别的项目还不太一样，别的项目必须场外，我们跟裁判说好了， 嗯， 你就暂停，然后让球员上啊下呀，这样去交替一下。冰球好像不是，冰球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啊。 因为本次测试赛要比四月份的测试赛整个这个节奏要快很多， 嗯， 因为四月份我们是找的大学的队伍，就是北大清华这种，然后他们的速度包括换人他们都要通过这个开门关门这样去换，但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北美的比赛或者世锦赛还有冬奥会这种，他们换人的节奏会非常快，他们 没有什么开门， 对，直接翻墙，甚至说就是这个队员滑到这个场边一下，对，突然就进来了 就没有给任何人一种暗示也好明示也好， 对对对， 他就这样出去了。 而且他们换人实际上不用通过这个教练，他们自己就知道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下。 哦， 嗯， 这才是真正的冰球比赛当中换人的一个节奏。 对对对。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不管是我们的这些国内的技术官员们也好，还是说我们到时候到现场能够去看比赛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应该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种比较新鲜的体验吧。啊， 本来我们是要举办这个世锦赛，来练兵， 但是由于疫情原因，我们四月份的比赛世锦赛就是取消了，我们更改为这个国内的比赛，国内的测试赛。因为我们实际上是需要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去锻炼去练习， 对，或者说叫跟世界接轨的这种比赛，尤其是在流程上啊，一些它该有的一些环节上是必须要有必须要出现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起到这个练兵的作用嘛。 对，因为本次跟四月份相比，我们还加了这个 Hydro 系统，就是我们的数据统计系统。因为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用手记，演练的流程实际上就是配合这个场馆，但这一次测试赛我们就相当于以比赛为主，我们加入了这个 Hydro 系统，我们有了 ITO， 就更像是这种专业的这种冬奥会比赛。 就真正比赛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次的相约北京测试赛的过程当中算是全程体验了一把吧。 对，就是从防疫这个闭环管理，包括后边的隔离，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冬奥会的标准去完成的。这一次的测试赛，我们实际上这些队伍还不是说这种职业队伍，包括他们的球衣还也不是按照就是国际乒联的标准去印制这种号码，包括后边的名字，所以说给我们这种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有些队员他实际上有一个习惯，他会把这个哨衣去放在我们这个短裤里， 他掖进去了。 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不清他的大号码。而且我们的整个统计席会非常的特别高， 在 整个场馆 二层、 对，在整个场馆的二层。 对， 这样的话我们看他手臂上的号码就会不是特别清晰， 很小了嘛，就 对，而且换人的节奏特别快本次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情绪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这个队员哎呀看不清 着急呀，肯定 包括旁边的这个操作员也是，因为他需要在这个系统上入进去五个号码，就是在场的五个队员，然后他每当这个队员缺一个的时候他就会喊快点告诉我快点告诉我，这种 对肯定的。 所以说整个这个我们实际上是也算是这次算锻炼了吧。 那其实这个工作我觉得对于眼力的考验是一方面啊，眼神得好。您眼睛平时还不错。 我眼睛还可以。 这个、 飞行员的眼。 对，这我觉得是一个硬性条件。那另外您觉得他这个工作还需要什么样的要求呢？ 另外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冰球的经验。因为他这个分组来讲你就要去分析他的队员水平，因为确实会有一些队员他上场时间少，然后水平高一点的他会上场比较频繁，甚至说我们在整个这个统计的我要另外需要一张纸，我去记录他这个上场的号码，然后去分析，比如说他的一组比较强，他就一组上场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频次更高啊。 对，比如说他是一二三，然后一二，然后一二三一二这样，然后三组他实际上就上的少， 上的少， 对，上的少一点， 对， 这样你就能分析出来他这个换人的频率，包括我们一直盯这个队员席，有一些队员，比如说他要上场了，他会站起来，或者他会走到这个门旁边，然后比如说有一些队员他会这个示意，他会跟场下人示意，我要换人，我要换人，实际上从他的滑行包括他的整个这个技术动作来讲，我们就会看出来这个队员可能会累了。因为冰球确实是 短时间内他要求一个爆发的、 频率比较高。 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也是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 对， 像您说的分析力是一方面啊，就是我们不是光看完号就完了，其实在看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往脑子里记，往心里去记，这样的话你大概就能分析出来一会儿估计又该上这个第一组或者上第二组，反正第三组可能相较于这两组的时间会稍微短一点，其实这都是靠分析出来的。 对， 否则的话总是冒出来一次就觉得哎呀又没看清楚或者看不过来了，其实这个的确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考验了我们这些国内技术官员，就是咱们在执裁的过程里也是不断的需要用脑子或者说叫集中精力去进行一些分析的工作啊。当然我觉得其实还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冰球场上也会出现这种球员被判罚到这个受罚席，那他就在这段时间就没有办法在场上了，这时候也要算作是他下场的时间吗？ 这个时候我们的系统里就会体现出四个人，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是实时跟这个国际乒联是要对接的，我们要用最快速度把这个信息传送到全世界。所以说比如说队员受罚这种，我们就会报四个号。这样的话就是也会体现出来这个队员上场的时间会少两分钟或者甚至更多二加二这种二加五这种。 也会显示出来他其实当时是处于受罚的一个状态吗？ 不会显现出 来，不会显示受罚的状态。 但是他相比其他队员，比如说相比同组的队员，他会减少两分钟。因为像我们整个 NTO， 他不光是这个 TOI 观察员，他还有像 SOG 就是队员打门，包括他这个球打到了哪个位置，他再拿打门，然后就会体现出这个队员的打门次数。然后还有争球观察员，就是冰球会发生很多争球，然后争球这个胜负的概率，这个是需要这个争球观察员他去做。然后其他还有这种包括楼下我们的计罚员，都属于我们这个 NTO 的范围以内。 其实您说到这儿也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是我们这个国内技术官员他们的这个队伍啊，是非常大的，就是不仅仅是刚才像吴老师提到的他所做的这个叫抓号， 抓号 这个工作啊，其实还有其他的工作，比如说射门统计啊，这个争球统计啊，还有底下的计罚员啊，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队伍当中的。 对， 但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可以说是要各自顾着各自当前的这个工作，有的甚至还都不在一起。我之前也听到过，就是大家在二楼，我们还算是在一片区域的话，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还会互相就是照应着，比如说我没有看到这个号，你看到了可能叫一声啊，又或者说是在这个射门统计，因为之前我也听到过一些介绍，就是这个射门统计它其实都是分得非常细的，不是我们想象当中进了和没进这么简单的， 对， 就分得非常非常细。我觉得这个的确对于我们的这些官员们，技术官员们的这个考验是非常大的。那这些工作岗位您其实之前也都是做过的，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我们就会让每个人去轮换着做这种岗位。包括从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在云南腾冲的全国锦标赛，我们是相当于第一次去用这种 Hydro 系统去完成了这次赛事。当时也是把全国这种精英都调到了腾冲，去完成这次赛事。 那您做这些不同的岗位的时候啊，每一个都有感受， 那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不同的岗位您觉得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岗位上的不容易？ 实际上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特别喜欢这个争球这个岗位。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然后 怎么个轻松法呢？ 还能 您说场上不是争球的机会很多吗？那他也闲不下来呀。 对，但是用我们话说他可以看球。就是在我们这种岗位实际上我们看不了球。 是。 这一次的冬奥会，相当于就是北美 NHL 他们的一些大牌球星都会来到北京来参加比赛。我们实际上也想领略一下这种大牌球星的风采，但是相对于来说我这个岗位我就要盯着这个替补席、队员席。像争球的话，他在这个比赛当中他就可以就是看一看比赛。但是射门来讲，他就会比较累了。因为这种高水平队伍他的大门有的甚至于说比较隐蔽，然后这个打门的频率，然后打门的次数也比较高。 其实通过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啊，就有感觉我们的这些国内技术官员们，大家其实对于冰球这个运动项目是非常有热情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当时报名去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嘛，就是兴趣的驱使让我想要去对这项运动有更多的了解，参与其中。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吴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他作为冰球 NTO 的一些收获和感想。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北京冬奥会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共产生男子双人、四人、女子单人、双人四枚金牌。比赛伊始，运动员手推雪车奔跑启动，飞行约50米后依次跳入车中，快速抽起把手以坐姿滑行。2022，与我一起在风驰电掣中感受雪车的飞速震撼吧。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冰球 NTO 吴立希和大家分享他作为冰球 NTO 经历的一些比赛的感受。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他的介绍吧。 实际上我们这个位置，我们统计席的位置算是我觉得整个体育馆里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观赛的位置， 全场最佳。 但是当我做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甚至说连进球我都不知道， 忘乎所以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他这边在换人的时候比较，甚至说比较容易发生这种进球或者射门，我就要盯这个替补席，然后实际上另一侧场地另一侧已经进球了，已经得分了。因为这个工作确实是强度比较大，对精神的这种 对，就是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 对，所以说我们是在冬奥会的时候，我们需要两组人去轮换着做这种岗位。 嗯， 像这一次测试赛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回到酒店了，就确实是整个这个精神，不是说那种体力的累，是用精神上特别特别辛苦，特别累， 精疲力尽嘛。 对，就 是 当最后一场比赛决赛结束了以后，本来大家应该很兴奋啊，或者很开心那种，但当时我们就是一个感觉，就是累，就是缓不过来那种累。 哇， 嗯， 所以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内心还是觉得这个担子还蛮重的。 对，尤其是这一次我们第一次面对 ITO 国际乒联这些官员啊，我们是。说实话刚开始比赛的时候确实比较紧张。 嗯， 我们在第一场正式比赛之前，我们进行了4到5次这种模拟。 就在国际官员还没来之前 。对，我们先来到这个场馆，然后以一局为时间，加上进行这种全要素的这种模拟。然后在比赛的时候，相当于我们每个岗位后边都会站一个这种 ITO， 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实际上通过这种交流，在比赛当中，甚至于说比赛下这种交流，他们会教给我们很多这种像技巧了，这种观察技巧，包括在我们有些岗位出现错误的时候，他们会及时指出这种。就相当于一次大考。因为在这个第一场比赛之前，我们实际上还进行了一个会议，就是由国际乒联这种他们来给我们开会，因为是相当于说对我们一个考验。因为在之前的冬奥会，大部分这个技术官员都是由这个国际去指派，这一次这个冬奥组委这些老师也是帮我们去争取，就是说我们中国这些技术官员实际上水平完全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就是之前我们进行了一些模拟，再加上我们之前还进行过很多次的这种实战，虽然说不是这种国际级别的职才，但是对于大家来说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基础在这儿的。但是相较于国际的这些冰球的技术官员，肯定我们还是有需要进步的空间。但是您也提到，就是这次国际技术官员给我们进行的这种指导，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应该会觉得收获非常大，会不会？ 对， 嗯， 实际上指导我的这个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成为朋友了。对，包括平时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就是去问他。 因为我们之前的这种培训都是由国内的老师，就是相当于裁判了这种，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国际的顾问，Harry 老师，他也是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说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学习到的更多是这种在临场这个实战方面这种技巧，甚至于说有一些这个国际这种官员他们的这个实战的次数达到了几千次几千场，就是说我实际上平时接触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很多，然后北京这种青少年联赛做得也非常好，但是几千场这种我想国内应该没有人去达到这种标准， 对，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的， 对。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您的那位老师啊，他就是经验非常丰富啊，当时他有给您做了哪方面的一些指导吗？就比如说当时在您执裁的过程当中，您也说到了身后就会站着这个技术官员啊，他会在您执裁的时候就给您一些帮助和指导吗？ 我们实际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鹰眼，因为他在他整个这个观赛的这个状态是非常轻松的，甚至于说他在跟旁边的人聊天的过程，他实际上这个整个的比赛都是在他的这个视线范围以内，就是我们一直盯着看都看不出来的东西，他就是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会告诉你哪个人怎么样，那是多少号。 他后来也跟您分享了一下吗？就是这的确就是靠经验的积累， 因为他是之前做过 NHL 这种比赛 啊， 我们国内这种像这种技术统计的机会确实比较少， 对， 因为在冬奥会之前包括我们培训之前，我们每年最多最大型的比赛就是全国锦标赛，每年一次，然后像这种四年一次这种冬运会，我们会接触到这种数据统计，然后之前我们会有像昆仑红星奥瑞金，然后这种职业比赛， 还有一些中国赛嘛， 对，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这种国际比赛确实接触的比较少， 对， 就是本来我们的安排是会有两次世锦赛，实际上我们在第二次培训的时候，在首钢园培训的时候，我们就接触了这个女子世锦赛，对，实际上那一次对我们这个整个的锻炼是非常大的，然后之后就是赶上这个疫情，我们这些所有的计划都会 受到影响， 就变成了这种线上的培训，但是线上培训这种它实际上我们是看视频，它跟这个现场临场的这个氛围包括这个对我们这个练习都会减弱很多， 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听您的这位老师鹰眼老师， 对， 他有这么丰富的一个经验，还有就是他在比赛过程当中他可以用一种欣赏比赛的状态去完成执裁的工作了啊， 就是我们实际上要把这个队员的杆手套它上面的这个一些特征都要记住，因为实际上我们整个这个队伍只有22个人，然后像一个守门员他只场上只有一个守门员，然后4组人，整个这个冰球这个是22个人，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整个这个队伍这22个人去他的特征去分析清楚就可以了，所以说每当这个准备活动的时候，我们就看我这个老师他就会在那儿就是特别认真的看，然后到了正式比赛的时候他就会非常轻松， 对， 像我们之前就是准备活动时间我们基本上都不看，然后因为我们觉得会有这个出场名单了， 是的， 对，我们就会分析明白，但是有一些比赛他完全就是不按这个出场名单的分组去上场，在这一次测试赛我们就遇到一场应该是手体和中军院的比赛，因为我在第一天的第一场正式比赛的时候就是手体对中军院，然后到第二场的时候我觉得就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 肯定和之前一样， 对，我对这个中军院这队伍已经了如指掌了，但是在第二场的时候他发生了特别大的改变，他全场我都甚至说没有分析出他这个上场的 规律 对，3节比赛下来我都没分析出来，他们可能也是 想通过这个比赛他会锻炼单独那种队员。 对， 所以说这场比赛对我整个这个，我觉得我当时是说在我整个统计史上最黑的最黑暗的一天、 给您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对，包括我的这个搭档，当时我们整个这个都是非常急躁。实际上这一次测试赛我们发生了很多这个有趣的事情，包括我们这个我的老师，他是应该说不太懂中文然后我在报号的时候我就会跟我搭档说，我说一组这样，然后他就会把这个五个队员的号码全都输进去，然后这时候我的老师会特别惊讶的看着我，就是说这种 怎么说 中国语言特别博大精深，然后跟我竖起大拇指这种，然后我实际上跟我的搭档就是一组二组这样，因为他有时候换人他就五人上五人下， 你们俩已经形成默契了嘛。 对，然后这老师就会问我一组什么意思，我就会告诉他啊， 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分析。 对因为我跟搭档之前在准备活动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哪些一组是多少，我比如说我说一组你就要把这五号输入进去，但是像我来说，像对我来说就是有那一场比赛 黑暗， 对黑暗的 那场比赛 对我的困扰就非常大，我们就不能说按组这种，我就要说27上28下这种，甚至说有时候他两个人这么换的话， 对，那相当于是要报四个号的嘛，因为是两个上两个下。 对，因为我在说报完号的时候，我会看一眼他的电脑，正常这个电脑上是要出现20个号码，就是把整个这个20个号码输入进去，然后上场的人员他实际上是黄色的，他那个框是黄色的，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那种混乱的比赛，他上面就会出现6-7个号码因为我看不清这个号码，然后我的搭档他也等着急，然后有的时候出现1-2个号码，这个都是 不可以的， 对，不可以的， 对， 就是在老师这个范围以内他是不可以的。就是你这 个、那鹰眼老师会怎么办呢？ 鹰眼老师会告诉我们这是多少号，这是多少号。 他当时全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点，一边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之前找到一些规律的时候，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一组二组，然后彼此之间有了默契之后，就会很快的形成一个规律，然后您的搭档就可以很快的输入到咱们的这个系统当中，让我们的鹰眼老师很佩服。但是像鹰眼老师他就是您提到他之前会在赛前去观察运动员的这个准备活动的时候，他做的这些工作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或者说是给我们的经验，就告诉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凭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习惯去这样做，因为保不准这个球队他会在下一场比赛用什么样的战术，他可能就会出现像您遇到的这个黑暗史的这样的情况啊，给您一个措手不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倒是鹰眼老师和您都在互相的去学习彼此的一些就是这种经验和诀窍了嘛。 因为那一场比赛之后，实际上我是非常郁闷的， 对， 就是我会坐在这个后边凳子上，就是也不说话这种， 对， 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这老师就会告诉我，你首先你要把这几个就是习惯性把衣服放在这个短裤里的人，你要记住他们的号码，然后你再把位置，就是像这种前锋后卫这种位置分清，然后写在一张纸放在你眼前，这样我们就能最快以最快的速度去分析出来这个队员到底是谁，心理因素还是比较重要的吧，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会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像我们这种比赛是没有观众的，就是真正有观众，有10000人在这个场内，它会非常的吵， 是的， 对，然后包括 还有可能会挡到咱们， 对，包括我们这个交流就要靠喊，就当时这个整个人是非常急躁，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熟能生巧，当我们真正有很多这个比赛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自如的去完成这个工作， 而且是不是随着比赛的进程，我们也慢慢的就放松下来，就没有像先开始那么紧了。 对，但是季军峰老师是我们的竞赛长，他就说就是越放松的时候越是会出现错误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实际上 不能掉以轻心， 不敢放松，对，真的不敢放松， 就是 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状态依然是非常的认真，但是心情可能就不会像第一场，尤其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第一场这个直裁之前还开了一个会，甚至说在之前还进行过好多次的这种演练的那种紧张的心情，可能会相较于稍微的缓解了一下。 应该是有一种使命感嘛，就是作为 NTO 就是不能丢人、在这个 ITO 面前我们不能丢人确实是从 ITO 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之前的培训都是这种像规则，因为我们整个的团队里也有一些就是不是说这种冰球从业者他就是这个 爱好者、 或者他就我就是想参加冬奥会，对，然后他后来学习到这些，包括他是什么轮滑球啦陆地冰球这种，然后我们之前的培训都是围绕这种规则了，然后还有团队，然后这一次比赛之前，像我们这个专家哈瑞老师进来就是一个词 teamwork， 就是需要让我们用团队去完成工作， 对。 然后实际上我们在二楼的时候，我们确实也是用团队去工作，在每一次这个比赛之前，每一局比赛之前，我们都会击拳，这样让去击拳， 加油， 对，大家一起加油。然后在比如说我们看不清号码的时候，像 SOG 那边，他就会告诉我们号码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工作任务就是，每当我进球的时候，我要马上把这个场上在场的五个人写在一张这个 plus minor ticket， 就是一个表上，然后马上去给这个 SOG 那边然后他要把这五号输进去，通过这个 HIRO 系统发送到这个系统里。这个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没法就是去眼睛看着场上，因为有时候进球了转身这个裁判就会开球然后进球了之后这个队员庆祝之后他就会下去了， 是的， 然后换另外一组人上，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我的搭档他去帮我看一下但是后来我就是写这个 plus minor 表的时候，我已经非常快 了，练出来了，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进球了马上五个人就写上因为这个表上它会体现出来很多信息， 是的， 比如说是power play 这种，就是多打少，也就是说少打多，然后是进球还是失球因为刚开始写这个表的时候为了快实际上会出现问题包括经常把这个守门员拉因为他后边的括号是要写守门员， 对， 我们就是理所当然以为守门员也不换然后守门员就不用写了，但是不行， 是 因为他有时候确实甚至于说在有犯规发生的时候，有些队伍会把守门员撤下去用六个人打五个人， 对， 这个时候进球的话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守门员写在场， 是的， 对，所以说一定要是对整个这个比赛和冰球的规则一定要特别了解你才能完成这个工作 对我们知道冰球是一个非常注重团队的项目它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靠团队来获得胜利的，而我们在场外的这些技术官员们其实同样我们也是在团队协作，虽然看似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一些工作的职责，但实际上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互相配合互相帮助，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给国际冰联的那个官网当中所出现的那个最终的一个数据统计其实这个真的是离不开我们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工种大家的这个努力的付出嘛所以对于您来说这一次相约北京测试赛的比赛结束之后自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总结实际上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进行了七天的隔离这个隔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总结的过程我们要写一个总结，我们会开一个像这种线上的会议然后每个人去分享自己的这个 感想 对感想，包括出现哪些问题然后这一次比赛对我来说最大的感受，比赛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希望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再去练一练对在正赛之前再去练一练包括这种团队，你像我们的领导季俊峰老师他会有很多这个名言比如说冰球的三大纪律就是 说来一定来，说来按时来，来了听指挥，然后包括我们一定要平时，在平时的话，我们一定要，团队在一起，整个这个 NTO 我们会有一个办公室，比如说用他的话说，就是你的队伍在哪里，你要找到你的队伍，不管在哪的时候要找到你的队伍。 对， 也确实是通过这个整个这个 NTO 的培训，也是结识了很多这个大神嘛，因为大家的这次的评分确实也是都比较高。 那当然在接下来啊，您给自己还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除了一方面刚才说到了啊，希望还有比赛能够让自己去再历练历练，其他的呢？ 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英语水平再提高一点吧，因为当我们面临 ITO 的时候，他们比如说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口音啦，就像我说话也是东北话，然后他们这种英语也是各种各样， 对， 包括这个听力这一些，我们之前是也是通过线上的教学，然后冬奥组也会给我们安排这种英语的课程，去练习 啊，就是想接下来啊，从内外都给自己再做一些提升。 对，因为确实我平时的工作，除了接触一些外教以外，就是这种英语的这个环境，口语环境，不太多。但是真正在冬奥会上的时候，我们是要面临就是很多这些 ITO， 甚至说我们面临这些队员，都是比如说说英语这种。我们需要跟队员交流，需要跟裁判交流，都是需要英语的。 是的，所以给自己接下来啊，在距离冬奥会还有些日子的这段时间，还有继续去提升的空间，充实自己的机会。 对，像那些专业这种单词了，包括最起码在冰球的范围里，要把这个英语提到一个很高的标准。 那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现在有没有一种真切的感受？它真的马上就要来了。 最大的感受就是紧张吧，就是首先是非常高兴，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国家。 是的， 然后首先是非常高兴，另外一种就是之前说的这种使命感。 对， 你确实是不是说不是观众了， 对， 实际上也是非常想当一个观众，想去看这个比赛，但是你作为一个技术官员就要完成自己的工作，首先要完成自己的工作。 就是2008年的时候，您当时对我们北京奥运会是作为一名观众。 2008年的时候，当时我在沈阳，它是足球赛区，当时也是看了像中国巴西新西兰这种比赛，在沈阳的奥体中心 啊，所以2008年的时候，其实说白了就是您绝对是一名纯观众， 对， 啊，去享受奥运会。 因为当时年龄比较小，2008年的时候我应该是高二，当时是高二。 对，但是的确自己也没有想到，等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啊，自己能够跟他有一个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使命感驱使着您参与到了我们这个冬奥会的冰球国内技术官员的这个工作当中啊。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收获一定会比在2008年的时候作为一名观众去跟奥运会接触的时候那种感受要更深更强烈。 对，我觉得是一种骄傲吧，包括以后比如说对我的孩子来讲，我的父亲就是参加过冬奥会，作为一名技术官员参加冬奥会，确实是人生一个巅峰了，我觉得，因为可能这一辈子一个人这一辈子就只能经历这一次这个在中国举行的冬奥会。 是的，这都算是您的老来谈资了，可以说是。 对，因为我们在开玩笑，在这个 NTO 休息室开玩笑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说把想把这个整个这个经历这个二维码刻在他的墓碑上， 是我的墓志铭嘛，有的人会这样说。 对，就是确实每个人大家整个这个团队大家都引以为傲。 是的，的确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团队就像刚才吴老师提到的，我们是引以为傲，以作为一名我们中国的冰球国内技术官员为自豪为骄傲，觉得我们能够为了冬奥会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这同样也是